来到主席台，开幕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今天的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开幕会由李克强主持。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和华夏之声将为您现场直播大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能否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指引中国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的开幕会由李克强主持。今天的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 各位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请全体起立。唱国歌。请坐下。在隆重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时刻，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请起立。

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为贯彻十八大精神，党中央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定“十三五”规划、全面从严治党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五年来，我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二五规划胜利完成，十三五规划顺利实施，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铁、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2000亿斤，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8000多万农民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区域发展协调性增长，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南海岛礁建设积极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 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提绩不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查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更加广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成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实施，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文艺创作持续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互联网建设管理运用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人均年均1300多万人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全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人民军队政治生态得到有效治理，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加强练兵备战，有效遂行海上维权、反恐维稳、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亚丁湾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重大任务，武器装备加快发展，军事斗争准备取得重大进展，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牢固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香港澳门全面管制权，深化内地和港澳地区交流合作，保持香港澳门繁荣稳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妥善应对台湾局势变化，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推动全党遵从党章，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层层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贯彻新时期好干部的标准，选人用人状况和风气明显好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把纪律挺在前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循势利剑作用彰显，实现中央和省级党委循势全覆盖， 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攀营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 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些问题必须着力加以解决。五年来的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向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同志们，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个新时代

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同志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坚定信心，奋发有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100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向主动。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斗争、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96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难、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同志们，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我们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战斗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